四，法身依正，一心观礼，清净法身，遍一切处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但以酬愿度生，现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常直光土，接引法界众生离娑婆苦，得究竟乐，大慈大悲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再底下就讲出法身了，咁样一讲，只系全部系为咗满愿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嘅本体有个真实之际，而家仲要开显，所以呢个就讲法身啦，法身就开显啦。一心观礼，清净法身，法身系最清净啦，离一切相。佛系有三身，佛系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喺西方现在说法嘅嗰个系报身，报身之本系法身，法身就遍一切处。刚才唔系讲遍一切处咩？呢、这个讲嘅系法身，法身冇一个地方唔系佛嘅法身所在，所以今日呢个地方，我哋到处系阿弥陀佛嘅法身，不但到处系，你嘅身体里头，我嘅身体里头都系阿弥陀佛。如果里头唔系嘅话，咁样阿弥陀佛嘅法身咪就系缺咗一块咩？唔能够讲遍一切处啊！嗰、那个遍一切处，不管系有东西冇东西，都系法身所在。不但法身系如此，无线电波就系如此啊！墙都挡唔住噶。你攞呢个电视机，唔理你喺乜嘢时候将佢扣起嚟，一开一对应，呢啲图像就出嚟啦。佢有个波喺呢度嘛，佢唔系就系一切都透过咩？喺你嗰度有一个大嘅东西，嗰、那个东西嘅身体里头，嗰、那个电波都通过，都喺里头啊，就遍一切处。法身本来系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。所谓八不，不去、不来、不生、不灭、不一、不二、不断、不常。我哋知道呢里头攞呢两种代替咗四种，实际系八个。每一种系两个，生灭是一对，去来是一对，无生发生冇乜嘢叫生，冇乜嘢叫灭，因为证到无生法忍，无生唔再动念啦，无生嘛，无生仲有乜嘢叫灭啊？佢既然遍一切处都系发生，发生从边度到边度呢？都系自己啊！我就话黄念祖从鼻子到嘴唔得啊，鼻子系黄念祖嘅鼻子，嘴系黄念祖嘅嘴，唔能够讲话黄念祖从鼻子到嘴冇去亦冇嚟，仲有不一不二，冇一亦冇两个，亦冇断亦冇常，呢、这个就称为八不，用呢四个作为代表，就可以好深入啦。这个法身是 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。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唔系我哋用人嘅语言，我哋呢个分别嘅心，分别嘅见解，所能够了知嘅，所能够明白嘅。所以呢一句话就将凡夫呢个语言嘅思想嘅限度指出嚟啦。因为称为不可思议，大家都成为口头禅啦。啊，呢、这个不可思议，不可思系你唔能够想，不可以，以系议论，你唔可以讲，唔系下禁止嘅命令，而系讲你都讲唔出，你想唔到。唔系你嘅思想、你嘅言语所能够表达嘅呢、这个广众之徒，古人系用嚟批评嘅说话，就系、是、话你呢啲人冇出息，只系会念念、会讲讲，应当系你真系能够开示显化真实之际，嗰、那个先真正系沙门噶嘛，所以。广众之徒是贬义语，非语言分别，不是你这个语言所能够表达的。这样的话，那个众生怎样来酬怨呢？就是要酬怨道生的话嘛。就现在就示言，做一种示言，所以这个示教啊，示现同示教嘅事系一样嘅。所谓示教嘅仪器，乜嘢示教？表示啊，示现喺西方嘅极乐世界常直光图发生喺边度？唔系喺实部庄严土，系喺极乐世界嘅常直光图。所以佛有三身，土有四土，三身是法身佛、布身佛、化身佛，好似在我哋呢个土示现嘅释迦牟尼咁样嘅佛是化身佛、应化身佛、布身佛，我哋众生就睇唔见嘅啦。六十万亿恒河沙嗰、那个四十里地咁高啊！一个游巡就是四十里，高是六十万亿恒河的沙，沙子咁多再乘四十里，一条汗毛啊，我哋都看不到一半啊！我哋呢个视线所能达到的，你能够看几远啊？布身是看不见的，所以我哋所能够见的是应化身。四土是常直光土、实部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。所谓一般我们能够往生的，众都是在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就好不错了。法身佛呢，是在常直光土。常直光，常好寂静而放光，佢系寂而常照，照而恒寂，所以呢个系好殊胜嘅境界。喺寂之中，不动一切而能照；喺照之中，既然在照，好似就要有所做。但是仍然是不动。这个法身佛在极乐世界常直光土接引整个的法界。接引法界就包括了一切了。这个太空尽太空之所有种种的空间。现在不单单是一度空间、二度空间、三度空间。我们现在 是在三度空间，是可以用三个坐标来表示的，长、宽、厚。你们两位教师有没有教数学啊？你们是不是数学老师啊？现在是有了一维、二维，有了三维，就有四维、五维、六维嘛。爱因斯坦已经证实了这个第四维就是时间。现在有很多新的概念，这个空间时间都不是常数。相对论最好的一句话对我们很有启发，很可以拿来利用的，就是物质、空间、时间都是人类的错觉。所以现在很多人经常说，你看我这个明明是实在的，你怎能够说它是空呢？你说它是实在的，那我跟你说，爱因斯坦就跟你说，这个就是人的错觉。你既然还是人类，你有这个错觉，你就总是认为它是实在的。但是你错了。他承认空间只有长，所谓这个有物质只是这个地方的长、强和高，和那个其他地方有一点不同。而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，这些空间现在据讲科学已经证实了到了十一度空间。所以就讲四维空间的事。你三维空间不能够知道，你只能够推测，不能够了解。所以讲人的头脑是有很大的局限性。接引法界众生，那这个不只是三维空间，是一切空间，各种空间，一切友情之类都要接引，都让他们离开好像娑婆世界这一种苦，而能够得到彻底的、究竟的、真实的、永恒的、没有变异的乐，就是究竟安乐、法乐、没有苦的乐。有很多乐，我小个的时候看见人家狂欢，我就觉得很可悲，我觉得不是欢乐，这个中间很可爱。他们在那里猜拳啊，或者跳舞啊，什么这样，我在旁边看到很可悲。当时他本人很高兴，那个还应该承认他是乐的。但是以后一日他这个就都没了，钱都花光了，或者他犯了罪，不能够再享受了，一坏他就难过了，那个好日子不再来了，这个是坏苦。所以你是苦，这个生病啦、长疮啦、人家打你啊，什么咁样，这种苦是苦苦，你在这边狂欢高兴，这个时候你是叫做坏苦，这个环境一日没了了，你就苦了，它还是苦的原因。所以娑婆世界种种都是苦，要离开这个苦，得到究竟的乐，得到彻底之乐，得大乘法乐。这个乐确实是世间一切的东西不能够相提并论的，你理解不到，你想象不到，你推测不到，只有真实用功你先能够领略，所以得到法乐如踊跃欢喜。但是有些人可以触动一下，触动一下你就可以是个体会，我看你那个睇到一切皆成佛，你就触动咗一下。注：指当时在座听讲嘅某居士曾经因为读大经解而有所触动， 嗰、那个就系发乐，要经常有呢个触动，你就能够去掉一啲东西，去掉一啲障碍，大家都系有份嘅。如果你唔前进，就停滞喺目前，咁你就呢、这个系人人可以享受到嘅，但系而家同你暂时目前就唔相干啦。所以得救景乐，我仲唔单单系讲啊，到极乐世界真系得到救景乐，就喺眼前。我哋喺法上亦可以得到法乐，而呢种乐，我哋亦可以回忆一下，比较比较，起码呢个气氛喺嗰度，佢唔系世间嘅呢一切同类型嘅。嗰、那个唔能够相比，所以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呢一切都因为阿弥陀佛正咗法身，成咗法身就世世酬愿度生，现出极乐世界。里头有报身佛，实报庄严土系报身佛，又流现出化身，仲有其他嘅土嚟接引一切众生，系大恩大德。